Hello everyone, this is New and Hot Star. 大家好，这是我还没想到这个播客的中文名字，但是我一直对一些新鲜的事物比较感兴趣，特别是从 Internet 上面的，比如说本身这个东西播客 Podcast， 或者说早一点的播客，还有很多互联网上的新的服务形式、软件等等等等。我觉得做这样一个博客的话，可以使我保持很旺盛的那个求知欲，因为我也不断去探索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喜欢做的。另外一个情况呢，是因为现在大家工作也好，学习也好，都很忙，大家没有时间去钻研一些最新出现的互联网上的服务形式。但是这些形式是非常好的一些服务，只是大家没有时间去钻研，所以也不能掌握怎么去使用它。但是反过来说，我要说一点，是在欧美国家，在发达国家，这些服务形式都能被很快的接受，能被很快的大众互联网的用户所使用。播客是其中之一，所以我想向这一类的观众是介绍，你不用花时间去自己去研究去探讨，我可以先介绍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以及怎么使用，怎么丰富你的生活，怎么翻越你的生活。所以这就是我想做的。今天是第一期节目，我没有做很多很好的准备，所以只是介绍一下。这个播客的话，可能是一周两次更新，但是我不能保证，因为我有自己别的事情要做。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是保证一周两次的更新。我所设计的问题，除了刚才笼统的说到那些之外，可能具体接下来近几期节目可能会涉及到，就是播客本身 ，podcast， 或甚至是博客，它还有一些不为大众网民所熟知的技术。一些使用方式我可能会介绍给大家。然后的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RSS。 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播主要针对的观众群，我觉得我不限定在某一个文化水平或者某性别或者是某一个年龄阶段的观众群，只要你对新鲜的事物感兴趣，只要你能上网，你对互联网上的新兴东西或者流行的东西感兴趣，但是由于你个人的或者客观的主观的某些原因，你不能够学会使用它，或者是没时间学会使用它，我觉得都可以听这期节目。我从内心的讲，你如果经常听这个节目的话，肯定会对你使用计算机也好，上互联网也好，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些观众的话都是我针对的观众。然后我详细可以说一下我已经想到的，就是可以在接下来节目做的几个主题，依次有 podcast， 也就是播客，播客是广播的播， blog， 博客，博览的博，然后是一种新的 web mail形式，是 Gmail。 Gmail 的话已经蛮久了，但是还是很多人没接触到它，还是认为它只是一种网上提供的邮件服务形式。但是它是一种 人族没有法是吧， 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我称之为是革命性的变革，很大的。然后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技术，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就是一个你在浏览别人博客的时候，有一个橘黄色的上面写着 XML的橘黄色按钮，也就是一种 RSS 技术。然后的话是一种比较宏观的概念，就是 Web 2.0 这个会使你了解未来的互联网上的服务形式成一种什么趋势发展。另外还有一些非常实用，我当然也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这些东西，就是怎么管理你的计算机上的资源。具体比如说怎么管理你计算机上的图片，当然具有在线的形式管理和离线的形式管理，还有怎么管理你计算机上的多媒体文件，主要是音频文件、视频文件，怎么管理你的收藏夹。我怎么要说这些呢？是因为这是其实你用互联网用计算机的话，如果你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或者是你在公司工作，在学校某地方上网，然后在自己的住处使用的话，会碰到很多一些配置信息，比如说收藏夹你要同步的问题。当然这些的话，Windows 系统本身桌面性操作系统会提供给我们很多管理形式，但是这些是可以说是一些很老的技术，也是说操作系统诞生以来就一直是这样，没有根本性变革的技术。但是现在由于 Internet 的高速发展，宽带技术高速发展，所以说呢，这些我们有非常好的新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告诉大家。然后的话，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一个互动形式，因为我本身个人会比较忙，所以我没有做很充分的准备工作去看一个博客或者是建立一个网站，所以目前的话大家只能和通过 email 和我交流。我的 email 这档博客的 email 是 newheart.staff@gmail.com， 也就是 newhot.staff@gmail 是 gmail.com，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和我互动。我没有开博客或者网站的一个原因是我要考虑到这个节目的方向，有多少观众爱听，如果我反响比较好的话，我可能会可能在文字上做相应的补充，可以让大家更彻底的了解我介绍的内容。所以话，希望大家以后多我许多美好的事物。谢谢，再见。